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一人两袖清风送给大家。人，我两袖清风漫步在那烟雨中，空空空已空空，一切往事化为风。满城朦胧细雨，兰花洒下佳人举，高榜提名天下许，是花轿把那佳人娶。天配才子佳人，千辛万苦走进门，空空空已空空，琵琶弹起奏乐声。江山她美如画，得你便是得天下，你在我心是牵挂，若动你我便杀天下。望着整片山河，帝王玉玺谁敢夺，空空空已空空，天下已在我心中。君子他爱红颜，笑那沧海和桑田，红颜陪伴似成仙，看淡一切人世间。转眼过三十年，尝尽所有的苦甜，空空空已空空，如故放下帝王称。爱恨情仇乃知己，怪我当初爱上你，一切都是情非得已，再次握起手中笔。秋风吹散落叶，没有你的世界，空空空已空空，忘了东方旭日升。